就走属于我们的旅行。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吴语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素淼。 哎，今天呢是周一哈，一起先关注天气。白天晴间多云，北至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度，相对湿度3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3度，相对湿度20%，尾号限行1和6。 嗯，天凉好个秋。 哎，真是啊，我觉得每年一到这个重阳节过后， 嗯， 哎，正好就是这种，就你出门就感觉心情特透亮的时候了， 对， 就真正感受到秋高气爽了， 嗯， 对吧？ 嗯， 而且昨天正巧我也是路过了五环，然后就是在西边啊，这个西山地区，你会发现这车堵得非常厉害，证明大家都去西边看红叶去了， 哎， 香山啊， 嗯， 什么八大处啊， 嗯， 对吧？嗯。 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走走。 哎，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 一个痛快的话题， 有关幸福感的。 对， 嗯，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什么饮料可以让你喝一口就幸福感爆棚。 嗯，说说这个喝一口就痛快就有幸福感的这饮料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逆袭了啊，郑州的一个公司呢提前给单身员工啊发年终奖，已婚的年底发啊。来看看，有网友就爆料了，说为了能让单身的员工啊在双十一愉愉快快的买买买啊，其公司呢也是决定提前给单身的员工呢发前10个月的年终奖了，已婚的呢还是到年底再发。最后呢20多个单身的员工瓜分了一桌子的钱呀，现场呢也是令单身网友们看得直呼爽。嗯， 单身的朋友表示第一次感觉到。第一次感觉单身这么好， 对， 是吗？ 嗯嗯，真好，真好。哎，不是，我觉得就这种想法，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像其实不是节的这种节日， 嗯， 老板敢给员工放个假呀， 嗯， 发点钱的， 对，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能收买员工的心。 对，都是与时俱进的老板。 对呀，啊，多逗啊。 嗯嗯，来看也是有关双十一的，双十一快递抢人大战再起，那快递员的最高月薪可以拿到9000元。 嚯， 哦，那双十一即将来临了，那各快递公司呢也是纷纷的提前行动，像往年一样展开了这个抢人大战。很多的快递公司呢是开出了各种诱人的条件，比如说包住宿，最高月薪9000元。此外呢， 嗯， 还有比如说饭补啊、通话补助啊、冬季补贴， 嗯， 快递员的待遇也是越来越高，快递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哎，马上是双十一了，而且我发现，近期啊，这活动啊是越来越多， 蓄势待发， 越来越眼花缭乱。 嗯， 你就感觉你不参与，好像是你吃亏了，你要不趟一趟这个水啊，感觉你这都没法洗脚了那个。 对，而且。 不是汤一汤这浑水你感觉都跟不上时代了啊。 嗯嗯，感觉每年双十一之前我都说我没有什么可买的。 对， 但是每 当天呢 就快到那天的时候，就总能发现，哎，我可以买点 购物车里还有 点， 你知道我就是近期发现什么吗？ 嗯， 我就在这个购物车里边，我就无意当中搁了几套书，其实是那种买不买两可的。 嗯， 最近发现了，嘿，好，开始出现了什么？买100减50， 嗯，对对对对， 哎，买200减150，不是买100减100， 差不多， 买300减150，买600减400，你说，哎， 真想买了， 就， 哎，但是我真的记得你每年有活动一定会买书， 对，对，家里边书柜都已经放不下了， 是吧？ 对对对对对，书柜都给卖了，留着买书用了啊。 继续往关注，我们来看看那去年的万圣节爆红的无脸男萌娃，今年呢又造型升级了啊，这个造型升级为死神了。台湾的一个3岁半的女童呢，也是去年万圣节的时候，因为呆萌的无脸男装呢，一夜的爆红了。今年的妈妈也是给她的造型呢是死神陆克，这个扮相呢，直接就把幼儿园里边同伴都给吓哭了。过万圣节，妈妈说了，我们是认真的啊。 确实，今年的造型又升级了。 哎， 感觉好像去年是被冷落，今年感觉已经被排挤了。 就是孩子自己回家都得哭了，说我好不容易一年跟小朋友们终于是缓和了一下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天你又给我扮成这样，把朋友们都吓哭了，我又得跟他们去哄一年啊。 感觉这个妈妈也是内心像孩子一样的妈妈。继续来看人大的食堂呢，是推出了超级的大馒头，一个6块，比脸还要大。近日呢，中国人民大学的食堂是推出了山东枣馒头，听名字啊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馒头的体积可以说是 plus 版本的巨型的馒头，比脸大得多，一个餐盘上放一个馒头就满了，而且只要6块钱。网友说，没有什么能够限制高校食堂师傅的想象力。 对，他们这好像是比较随性的啊，高兴了之后可能会这个特别大个儿， 拔丝鸡翅，哎，是不是有拔丝鸡翅？ 有什么，对，什么这个草莓炖红烧肉，还是苹果炖红烧肉啊， 差不多 这些，对，都能想得出来。 对， 继续把关注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操作给满分哈，高校的学生呢晒背解锁新技能，还在发愁没有地方晒被子吗？近日呢，这个有一所这个高校啊，门前就惊现了这个晒被新技能，雨伞放倒了，被子放在中间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一个动作啊，还用这个去早起去抢天顶这个楼顶的天台嘛？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晒不干被子了啊。 确实是，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晒被子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你比如说一间寝室如果大家都晒被子，肯定是晒不开的， 对， 晾不了。 对， 而且你要放在天台，你又怕它会被吹走。 对，而且尤其是你看天台是这样，您这楼现在基本上那高校的学生住的也都得10层左右了，10层左右的同学楼上就一个天台，您说能这个拉多少铁丝啊？是不是不像以前了？以前你学校里边可能自己找两棵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保护树木，找两棵树弄根绳子，真的就那么晒，对吧？还有这个有一些学校里边就有那晾晒这衣服，现在为了好看整齐划一，人家这楼底下也不敢给你晾哪些了， 对吧？ 所以说没地儿晾，只能是孩子们自己想辙了， 很厉害啊！ 对， 又能晾被子，也不用担心被吹走什么的。 哎， 大家伞还不一样，不会拿错被子。掀开看一下，这是我的。 看被子看不出来吗？ 被子有可能都一样啊。 我那个上面有小海螺的那个被子，我能跟别人弄错吗？ 好吧、 啊，而且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不是都上面缝着名字吗？就是 名字 嘛。对。 哎，旁边画一个小气球。来看刷脸的时代来了。 哎， 那一高校呢，也是推出了刷脸进出宿舍，化妆、卸妆都能识别， 厉害了。 那么近日呢，一所大学的校区呢，是在这个宿舍楼启用了人脸识别的系统。那学生出入宿舍只需要面对设备站2-3秒钟，那进行脸部的数据对比就可以通行了。那一位女生表示，化妆、卸妆设备都能够识别，非常的安全方便。目前呢，这个刷脸的系统正在信息录入阶段，再进一步的完善。 这化妆、卸妆都能识别了， 哎， 但是我估计春节过后就识别不了了。每逢佳节胖3斤嘛，啊，一下就全胖脸上了，在这找不着是谁了就。 这也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监督自己的功能，是吗？ 对，就是回来之后，学校也对你是一检查，看看你假期是认真学习了呀，还是一直是吃喝玩乐了。只要是这个胖3斤，刷上脸的得，您就好在这学期好好锻炼吧您。 如果瘦的太多，就是屏幕上会出现怎么了啊？跟女朋友吵架了吗？ 这不是机器，这是人工智能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这个哪个饮料您喝一口就会有幸福感，或者是就感觉啊，这个自己马上就痛快了哈。好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达达乐队的《南方》。 往炕上那些相拥的人们，已经各自飞过了头顶天空，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这时的天空又下起了雪，就像个孩子们坠入了梦，一瞬间突然又变得孤单，就像是那颗年轻的心。还在为谁老去呢？还唱着那些往日的歌。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却又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都打湿了，把回感觉你的温度，还有那柔软的体温，那些你背身不背的匆匆的青春，如同你的曾经还在为你歌唱，为你流浪，为你疯狂，为你悲伤。声音 说好的达达乐队的南方哪去了？手一抖变成了这个陆先生乐队的啊，我们拥抱亲吻相爱的人。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什么饮料喝一口你就会觉得哎呦幸福感爆棚啊，这是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觉得说起这个饮料来哈，可能这个分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幸福感， 还有不同的季节是吧？ 对，对， 冬天就喜欢喝热的，夏天喜欢喝凉的嘛。 对， 嗯， 也不是，好多人这个冬天也喝凉的。 哦 哦，就觉得痛快，那外边哎呀，就你没听过吗？哎呦，外边真冷，应该吃根冰棍儿。周围好多人都这样， 是吗？ 真的，就越冷，他想吃根冰棍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这个体外和体内都一样的温度，都冷，才痛快。 哎，你们还年轻啊！ 不是，这个人的习惯真的不一样。我发现，就咱从喝饮料的角度来说吧，你看这个从小的时候，什么甜爱喝什么，还记得果珍果汁吗？ 果珍，不记得。 就是果珍果汁，就是那个，也是橙子味儿那粉， 一冲完之后，类似现在就那种橘子汁的味儿啊，就我现在就依稀记得那味道。然后呢，冲完之后每天都喝，每天都喝，你就觉得每天就盼着这事儿，其他没事儿，怎么着？其他没有，隔壁的这个青梅竹马的小妹妹跟你吵架都没事了，喝一碗这个啊。 那你大概是多大的时候开始有了这个果针？ 3-4岁吧，也就这样。因为我记得没上幼儿园嘛，3岁啊，对，2-3岁那样。就但是你依稀记得那个味道，还有那个名字。 我刚比你大半年哈，我们当时喝的不太一样。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还有一个叫叫什么？ 高乐高。 高乐高太晚了，高乐高那太晚了。在之前还有什么那个？ 喝高乐高的时候我也只3-4岁而已。 不可能，高乐高出来的时候你应该都已经在10岁左右了。 20多了都。 哎，但我跟你说，我还真就前两天我还找高乐高来的呢。 现在应该还有吧？ 没有了， 没有高乐高 了。我反正不多，我记得找没找着，忘了。反正超市肯定没有了。 现在应该有美露吧？ 不知道，现在的饮料就什么都不懂了。就那个时候我就记得麦乳精，喝过吗？ 天哪，没有， 麦乳精都没喝过。 麦乳精应该是我姐姐、我哥哥他们。 哎呀，真是可以啊，麦乳精，哎。小时候那来一碗，嚯、哦，解气！ 什么味儿啊？ 甜的，然后它其实有点那个奶味儿，但是沏完之后那个颜色不是那么的白，不是那么浓郁， 一股糖精味儿吧？ 其实对，现在想想可能就是糖精味儿、但那时候觉得过瘾，好喝，果真果汁啊，还有这个麦乳精，后来是秋梨膏。 秋梨膏也可以当饮料喝。 对啊，秋梨膏当饮料嘛，就是沏完之后也甜甜的嘛，喝完又去火。 其实想想也是，小时候确实没像现在那么多可吃的东西哈。 对，对对对，这是我觉得这家里边就是只要一沏上之后，一闻见那味儿，这个幸福感爆棚，就爽。 就我3-4岁的时候喝的真的就是浓缩的那个橘子汁儿 啊， 它倒出来是 粘稠状的， 粘稠 状 然后再冲开。 对对对对对、那也有其他口味的吗？ 也跟秋梨膏差不多的意思 啊。对，其实我现在想想不是特别好喝，对吧？就是那感觉，对。 我都忘了什么味道了。 不能不能。 但是高乐高我是记得。 哎，高乐高，尤其那时候是讲究拿牛奶冲。对吧？拿牛奶冲高乐高冲。 而且还有那个放电池的那种搅拌棒。 那就太后来了。 打开之后，呜。 那太后来了。最早只有一个红盖黄盒的这么一个产品，后来变成有袋儿的了、然后才出现什么有一个大杯子，然后 记得真清楚哎。 就对于吃和喝，我跟你说，还有这个青梅竹马的小妹妹，就完全忘不了，一摁，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然后喝，后来还有一吸管，转着吸管， 转着吸管真的不记，我只记得那个电动的那个搅拌的、那个。 到我上大学时候喝的时候就有转的吸管了，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有这个转的，反正就这花样频出了，但是味道还是一样的。 那青梅竹马小妹妹呢？何去何从？ 不知道，不知道， 还是没有高乐高记得清楚。 对对对对， 来看朋友们说什么吧。 嗯。 这位叫1880的朋友说，冰镇的零度可乐， 哎， 味道跟可乐其实没有差别，而且不会长胖。 嗯， 就是低糖的可乐哈， 就是零，对不？它零度嘛，就是一点糖都没有， 嗯， 一点糖没有，一点这个热量没有的那个可乐， 嗯， 但是喝起来口感确实是比普通的可乐稍微差一点。 对， 有一点点发涩， 没有那么浓郁， 哎，没有那么浓郁 甜味儿哈。 对，李乐也说了，龙井。这爱喝 茶，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刚才说不是这个饮料和年纪就是会挂钩吗？你会发现周围越来越多人就是开始拿一个杯子了，里边清枸杞、陈皮、菊花什么，就这些一放，拿热水一沏，你就就是感觉到年纪了。 但有的时候跟年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看性格， 是不是？ 我记得就是。咱们差不多刚刚认识那会儿，大概几年前啊，这样一想的话，就得7-8年前。 嗯， 那个时候你才10岁。 谁说的？那时候我都3岁了啊。然后 就真的就感觉你一个特别特别小的， 其实现在也喝， 特别年轻的这么一个小孩跟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喝的特别厉害，我说叫三红汤。 嗯， 他说你要放枸杞、山楂，还有什么 红枣，对， 然后说这三种泡在一起， 多喝多搁山楂。 你说你当时 可以再加点菊花， 才10来岁吧？ 对，谁说的？ 然后哎，我就真的回去泡着喝，然后我就发烧了。 跟那没关系，你放心吧，就是那个确实是特别好，后来现在我也偶尔喝，现在偶尔喝，像什么陈皮啊，家里边常备菊花， 就晚上也喝点。 所以你说这事儿跟 为什么嗓子这么亮，为什么气息这么足啊，为什么做节目这节奏这么快， 为什么食欲这么好，因为多隔山楂 天天开胃了哈。对，而且最近我发现就是好多朋友都给我养成习惯，就喝那种就是茶饮料，里面一点糖都没有， 那 个对，那 个也好喝。 哎，我这还挺过瘾的， 真的 还挺过瘾的。就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又痛快，又有点茶香，而且里边反正人上面写的是其他没有任何添加，只有茶多酚嘛。 嗯，真的，我觉得完全没有糖，这点我还特别的欣赏。 哎、对，说明这岁数大了嘛。还有爱喝茶的，像那个魏增光他说了，说顶级的普洱， 嗯， 这也是特别好的。 小城米窝说了，夏天。尤为爱喝苏打水， 嗯， 它有雪碧可乐的汽水的爽口，同时呢一点也不会增肥。 对， 另外呢它可以平衡体内的酸碱度，并且利于养胃， 嗯， 因为苏打水能够中和胃酸。 对 啊，觉得这是我的必备饮品。 嗯、哎，中和不中和胃酸啊，这咱们单说，这个是医学上专业的这个事情哈、啊， 嗯， 也不一定能中和，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爽口这事儿还真是这样， 而且也没有糖啊。 对，没糖、 嗯、 对，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是选择能代替饮料的这种，就是像苏打水，刚才我说那种什么茶饮料了哈、 嗯嗯。 再来看看那个凝香，他就说了，柠檬水啊，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甜度不是很高，喝上去呢比较清淡爽口，也不会特别的腻。 嗯，这个肯定是平时一直在喝的东西哈。 对，柠檬水啊。 这个苏打水里面放柠檬片特别好。 也不错。 嗯。 啊，就是加点味儿，再来点蜂蜜。搁俩红枣 又要煮开了感觉又要煮开了。 嗯， 来看一朵特立独行的小蘑菇说， 哎， 莫奇托女孩， 嗯 啊，这个有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做哈、啊、说会 是怎么做 啊， 怎么做， 会加一个那叫什么，就反正要加薄荷叶，还有一种是、 啊， 哎呀， 也是那种比较清爽的感觉。 你一下问我，我忘了，其实它是一种鸡尾酒。 哦，是酒啊。 对。 哦。 但是度数特别特别低。 但是就是也是能当饮料喝， 对， 不是说它就纯是这酒，对吧？ 对，莫奇托。 啊，莫什么？ 莫奇托。 是什么豆？ 莫吉托。 啊，莫吉托啊，莫吉托，你直接说莫吉托就好了吗？ 没有，我是在想它应该是怎么来念。 哎， 嗯， 反正就是又是一种饮料哈。每个年纪的时候，每个这个季节的时候喝的都不一样。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咱们喝的饮料，尤其是那些让您喝一口就能有幸福感爆棚的感觉的时候。 是、 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嗨， 好的，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敲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 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苗。 哎，在这么秋高气爽的这么一天当中啊，我们聊的话题也特别爽。 是啊， 说说这个饮料的事儿、 嗯。 喝哪个饮料，您就会一口之后就幸福感爆棚，特别的爽痛快， 嗯， 过瘾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首先呢还是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男子围观这个居民楼火灾啊，最后发现是自己家。郑州的一个男子呢，在这个公司办公室啊上班的时候，哎呦，看对面小区起火了，感到好奇，男子呢立马就跑下去围观了，还笑着说，嘿，谁家这么倒霉啊。可是看了一会儿，他发现了起火那家不是自己家吗？经过向消防员询问之后，他顿时傻了眼。 就是他还 相对比较冷静。 相对还比较冷静，知道是别人家的时候还得冷静，但知道自己家的时候可能也傻眼了啊。 来看看下面的这条资讯，手机控们要注意了。那么在美国的夏威夷，出现了一项新的法规，规定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是不能看任何的移动电子设备，包括手机、手提电脑、游戏机等等。那么按照规定呢，初犯者是被罚款15至35美元，如果再犯将罚75至99美元。 嗯， 非常实用的法律。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特别有必要。 是， 因为你看，因为这个看手机在路上啊，出现问题的不是一起两起的， 对 吧？ 对， 撞电线杆子的，撞树的，闯红灯的，这都是无意间的，掉水里的，掉下楼梯的，咱们都看过这样的视频， 对 吧？ 对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应该是注意这个管制一些低头族了哈，开始。再来看看同样是手机。当你有一位在这个苹果公司当工程师的老爸的时候，而且第一时间，这个手上还，这个还有了这个还未发售的 iPhone 这个 X 新机的时候，您会发一下朋友圈炫耀吗？啊，美国的一女孩就这样成为了网红，所发布的视频呢，被许多知名网站报道之后呢，迅速在这个一些视频网站上就开始传播了。然而这次炫耀之举啊，却给他的老爸带来了灾难。由于呢，他父亲这个违反了苹果公司的规定，在这个苹果园区内呢，也是拍摄了未经发布的设备，最终决定做出了解雇的决定。 嗯，来看这段视频中呢，虽然看上去就是简单的上手和这个支付的体验，但是事实上其中一个场景只是针对苹果部分员工的二维码。那么此外呢，这段视频中还打开了一个便签的应用，那么显示了尚未发布的苹果产品的内部代号。那根据苹果公司的相关规定呢，是明令禁止在园区内进行拍摄的，因此呢，拍摄这个尚未发布的新手机显然是违规的。那据了解呢，这位苹果工程师已经工作4年的时间了，主要是从事无线电路的设计，那随后呢，也是媒体从苹果公司那边得到了解雇的确认， 对， 被解雇了。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每个行业每行业的规定，对吧？也有自己的底线。为了自己这网红的闺女，也可能之前还不是网红，为了她，你说拍段视频，我觉得，哎呀，这事儿不应该做，对吧？ 确实，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老爸根本就不知道啊。 啊，就闺女自己拍的。 对呀。 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你在进去的时候，无论是自己闺女还是陌生人，要求都应该是一样的。我 相信，不应该给他看这个新手机是吧？ 可以看，比如说，但是你看这人家公司不是明确规定，在这整个厂区内是不允许拍照，这个是拍摄视频的吗？那也就是说他带手机进去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公司有规定，进这个屋子是不允许带手机的。 哦， 对吧？你看他就说明是还是对自己孩子有这特殊的这个是吧？特殊的要求了。 没想到他这么不懂事儿。 哎，也没来拍，这回你就离网红不远了。哈哈，没想到离自己丢工作也不远了哈。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同样是在这个手机当中的一些应用哈。我在清这个僵尸粉，误会，感谢一路有你。如果你的微信也想清理，推荐你加个公众号，什么微信号啊？平时呢不怎么联系的朋友，突然就没头没尾的发了一条信息。不少呢这个网民也是出于好奇，忍不住的试着清除了一下这僵尸好友，结果有人就被莫名其妙转了账。日前呢，江苏警方也是在网站上啊，这个发布了警示，清粉工具呢，实为将微信的控制权拱手让人，与盗号无异，遇到这类骚扰信息，可投诉举报。 来看这位张先生的微信好友呢，有好几百人，但是呢，是几乎不聊天的。前几天呢，他也是跟一个很久不联络的朋友在微信上发来了一条清理僵尸粉的广告消息，他看了以后呢，就想清理一下自己的好友列表，于是呢，就按照广告上的要求添加了一名客服。那对方称呢，想要快速的去清僵尸粉需要20元的费用，因为金额不多呢，张先生就用微信转了账，那委托对方帮忙清粉。支付了费用之后呢，客服也是给张先生发来了一个二维码。那么他扫码之后呢，手机微信就显示用电脑登录了。那此时客服就开始清粉工作。大概20分钟之后呢，张先生微信中删除自己的好友就被全部标记出来，他就手动 删除了这些人。本来以为这就清粉结束了，但是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过了几分钟，一位老友向他打来电话说，几分钟之前呢，张先生曾在微信上让朋友转账200元用来交话费。 嗯，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遇到了网络诈骗。 哎，那警方也指出了，清理僵尸粉的工具本质上是一些外挂团伙开发的一种外挂软件功能。这些所谓的清理技术呢，实际上就是利用微信 PC 端或者是网页端登录授权和外挂软件进行操作。当用户呢扫描这个清粉客服发来的二维码之后呢，客服自动登录网页版的微信，可以对用户的微信进行随意的操作。这就等于用户把自己的微信授权给他们使用了，与微信被盗号是无异的。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呢，这些骗子客服呢会用这个脚本开始批量对用户的微信好友啊发布清理僵尸粉的消息，再用外挂软件呢测试收到消息的好友里有谁是删除了、拉黑了、屏蔽了用户的消息，标记出来反馈给用户，用户自行手动删除。那警方也是分析指出了，这种清粉呢其实是增加了微信账号发生意外的风险。一是啊，微信的控制权拱手让人之后啊，工作呀、身份啊、联系方式、好友的联系方式、财务信息等等，这些个人信息是完全暴露给了陌生人。二是骗子很容易就利用个人关系来冒充你，来骗取亲友的钱财。三是呢，骗子可能利用你的微信号给好友啊推荐一些这个不良的信息。四是呢，微信支付的资金呢也是可能被盗用的。五是微信账号呢有明确使用外挂的记录，有可能导致账号被封号，影响自己使用。六是呢，这类消息其实对好友会造成骚扰。哎， 是的， 所以警方就提示大家了，想清理微信好友列表最安全可靠的方式就是自己手动建群或者逐一给朋友发送这个消息。虽然过程比较复杂，但是可以保障咱们账户的安全。 嗯， 对， 就是尽量的不要委托别人去做这些事情。 尤其你看，咱从一个这个局外人来看啊， 嗯， 您说大夜里给你来一个，人家本来睡得好好的， 嗯， 大夜里响一声， 嗯， 其实您没什么事儿，就这个清理一下微信好友， 嗯嗯嗯， 挺讨厌的，对吧？第二个呢，就像刚才说的，一开始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不太感兴趣。我觉得其实你心里边明镜似的，谁在你的朋友圈里，谁不在，有些你可以删，有些是不能删的， 对对对， 联系非常密切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通过外人来帮助你来删一些东西，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对，那就是加好友的时候也谨慎一些。 哎，我觉得这说 的 对，对对对。 加为好友了， 确实是这样啊， 嗯， 或者是什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啊，家人是一套微信， 嗯， 对吧？ 嗯， 外人是一套微信， 嗯， 你放心，你在我家人组里边呢， 哦， 啊，家人这个准备脱离这个亲人关系的那组里边啊， 嗯。 嗯没有，基本上就是两个微信的话，我觉得这样更安全，而且呢，你也能保证，比如说一个里边放一点这个钱啊，然后可以去出去什么，就绑一张卡，另外一个咱们就不什么都不绑了，对吧？啊， 然后就如果真的对自己操作两套微信没有信心的话，就少用。 哎，对对对，少用 是吧？ 对，没错，啊， 不要太依赖这种交流的方式。 嗯，再来关注一个，我们来看看那个宝宝啊，是不足 宝宝 对一周岁啊，吊单杠竟能撑51秒，十一个月大的这个宝宝，太激动了，十一个月的这个宝宝啊，喜欢吊单杠， 嗯， 这个家长呢是把他举起来之后，他就双手握紧竹竿，哎呦，怎么都不撒手，然后呢，这个家人也是现场给测试，他能坚持51秒之久，让人惊叹不已。医生介绍了，说这个小朋友这抓力很好，不过家长还是不要拿自己宝宝亲自做实验哟。嗯 嗯嗯嗯。我真的觉得，我从内心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宝宝有点害怕，所以不敢松手。 啊，对， 啊， 对， 是吧？ 对，所以说，而且我觉得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完全， 嗯， 还是别让他就用那么大力气啊。 是。 哎，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什么饮料可以喝一口就让您幸福感爆棚。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莫文蔚的新歌《一生所爱》。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过白云外，苦海分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亲竟不可知 好，刚刚呢是来自 莫文蔚的一首《一生所爱》。 哎，今天聊的话题，说说喝哪个饮料啊，就能就是一下啊痛快了，过瘾了，幸福感爆棚。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啊，来看看这个，你帮我念一下这名字。 嗯 ，Franken Sensation。 我来。 对，就是 F 打头这位朋友哈，也是一咱们老听众了。他说说这个20年前的健力宝，那也是这好像是当年就是味道最浓郁，除了怎么了不记得了， 长得像有点像啤酒吧。 啊，为什么像啤酒？这橘色听的那个，橘色的那个， 橘色的， 对啊，橘子味的吗？ 银色的吗？ 啊，后来最后现在好像是银色听的，一开始是橘色听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橘子果汁 吗？我喝的第一个健力宝就是银色的。 你什么时候喝的？近几年还是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啊，那有可能银色。你记对了，这你记对了，到时候咱们好好查查啊。金毛也说了，酸奶， 只要一入口就满满的幸福感。 这个我也是。 对，小时候我还就是习惯把酸奶给冻起来，然后挖那个，对对对对，觉得更过瘾，尤其夏天的时候哈。而还有一种就是瓷瓶酸奶， 嗯， 那也是小时候特别过瘾的一件事。 对，现在也能喝得到。 哎，对对，但是味道不一样了。小时候那是皮儿薄， 嗯嗯嗯， 里边的肉厚，现在这瓶挺老厚的，里边东西不多了。小时候 内容不太够， 小时候那个罐酸奶特别酸，我就记得就家门口有那小卖部里边啊，每次一去完之后就喝不完，每次都留一半，觉得特别浪费。 嗯， 后来必须得叫上自己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我喝酸奶你陪着我，然后剩一半给人家，特别过瘾啊。还有像红润也说了，说酸梅汤啊，说这个求安慰一下。开车九年了，上礼拜追尾了，我全责。昨天修好车，走完手续，心里这不是滋味啊，很自责，也很郁闷。坐两天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了啊！以前老潜水，今天实在忍不住给节目发个信息，喝口酸梅汤啊，对吧？不爱喝酸梅汤吗？ 对， 嗯，有时候确实是，而且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对吧？追尾 不是什么大事、啊。 哎，对，下回还是注点意。 嗯， 开车别玩手机了就人家不一定是玩手机呢，反正就是我觉得开车啊真的是，人家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嗯、 对吧，开车的时候一定是所有注意力集中，当您觉得哎呦突然这时候觉得哎呦犯困了，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了，没关系、 嗯、 停路边咱歇会儿都没问题， 嗯， 对吧。 而且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就是现在还稍微有点郁闷的朋友，一般是这种情况，就是他其实平时开车特别认真， 对， 就现在可能心里有点委屈，就一个特别注意的人，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 哎哎、真是真是真是， 心里会特别委屈。 对， 那我们就安慰他一下。 对，把脚蹬子修修吧。 生日快乐！ 你说这俩人没多没的，一个说把脚蹬子修修，一个说祝你生日快乐。人红润本来没事儿，这一听完之后感觉更难受。 放心，有我们的。 对对，有我们的啊， 嗯、 修修车没关系。 嗯， 走保险没有啊？ 好啦。 杰杰杰说了，说冬天来一碗热乎乎的胡辣汤爽 啊！我现在好想喝胡辣汤。 哎，这胡辣汤和我们喝这个酸辣汤有区别吗？ 更辣一点，胡辣嘛。 哦哦，胡辣胡辣的，厨师姓胡。好，还有这个 AAA 道路救援说了，深水炸弹，这个是就是常在这个酒桌上啊，叱咤风云的人知道的一个。就其实就是 放一个生鸡蛋。 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就得都什么都得尝试。用那个大的杯子，倒上这么半杯多半杯啤酒，然后拿一个小的这个白酒盅倒一杯白酒，然后顿放在里边。 连杯子也放在里边吗？ 反正最早的时候，我看人最早的就是顿，要不然叫炸弹呢，一到底下唰一起泡沫，要不然怎么叫深水炸弹呢？要是你要倒光倒白酒的话，没有那泡沫。 喝的时候是喝哪个杯子里？ 拿一个吸管，你想吸哪个吸哪个。 就那个小杯子已经出来了嘛，肯定会被那个泡沫。 不是，它就小杯子蹲在里边就。蹲在里边之后，你这所有的液体都在一块儿，一喝的时候俩杯子就全倒嘴里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为了耍帅， 不知道，反正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有最近就是小二放牛，那个网上也小二放牛也是，就是弄一瓶小二、 啊、 里边兑一半杯红牛。 哎呦我的天， 哎呦，然后你想想这，所以说这事儿吧，就这我觉得不能用幸福感来说了，这事儿 利用刺激来说， 对，就是自己找事儿，洗脚走找刺激。 我真觉得现在也不知道是网友还是什么 啊， 就各位朋友啊，就脑洞特别厉害，真的脑洞大开。 对， 小二放牛，为什么小二很红之类的，红牛？ 小二很红，小二很红跟啊也对也对。 对呀、啊， 对 对。但是他就没有那个放牛来的。 但我觉得喝完的感觉更像是这个牛放小二啊。呜呜说了，绿豆汤啊，必须是这个苏式的绿豆汤。什么叫苏式的绿豆汤？自己家熬的，估计是。 对， 是这意思吧？不知道啊。 姓苏， 姓苏，按我理解，全都得姓什么啊？瓷瓶酸奶姓瓷。对，还有这个，咱们能不能证明点啊？照着人家说这好好说啊。 嗯、好。 还有这个天空镇，你有这个星巴克的拿铁星冰乐。百喝不厌，这怎么样？帮忙解读一下。 这个很多朋友都喝完，它是可以提神。 哦， 对吧？咖啡类的东西嘛。 对， 还 有昵称也说了，北京吴裕泰茉莉花茶，喝一口从鼻子、嘴巴香到胃里，小时候爸爸喝茶的味道。 嗯，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怎么觉得卖这茉莉花茶的张一元啊？张一元好像是最有名的，甭管哪个，反正你甭管哪儿了，人家喝这茉莉花茶，这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嗯， 我一喝茉莉花茶，总能闻到这个，就感觉老车的味道，车里边夹杂着这个各种的味道，再加上茉莉花的味道。 我是会想起传达室， 哎，传达，哎，对对对对，传达 室 那报纸的味道啊， 对， 再加上这个茉莉花茶， 而且那个年代你必须要叫它传达室， 是吗？ 嗯， 是吗？啊，对，哎，这确实是， 感觉 有什么事儿他就在对对帮忙传达嘛， 就是觉得传达室才能跟茉莉花茶那个香气配起来。 对， 嗯， 说的你说人家不知道人家什么年纪，一说喝茉莉花茶，咱都给说成大爷了。不过确实是，而且好多这个北京人确实爱喝茉莉花茶， 嗯， 啊，有这个讲究，有这传统，行。地道， 嗯， 好吧，爱喝什么饮料赶紧端一杯，咱们来一起干杯吧， 开心起来。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9:00 FM 986